总是太天真，怎么可以不停追追追？把留给爱你的人吧，至少他会对你认真。虽然需要一些的容忍，总得有个分寸。把留给爱你的人吧，只要他能帮你打个满分。直到那天你才更承认，原来是我太笨。

是宿命的魔力。 就要到尽头，那姑娘已经

雪来潮，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虽然曾经是很深很深的感情，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。虽然还是会很怕很怕再伤心，人之初 失望占领，失落像黑夜悄悄来临，一轮亲密谁来聆听，只怕自己不再清醒，对于等待还行不行、哦、耶耶耶耶，从没想过爱会如此平静，也许我们都年轻，接受勉强的爱谁都不行，把孤单化成流星，把孤单化成流星，何时我才能被你认领。带走了我的情，而我却无人认领，总是让寂寞把我叫醒、yeah, yeah, 谁都不行，把孤单化成流星，把孤单化成流星，何时我才能陪你被你认领、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、去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这个夏天去哪里，和涂抹艺术教育背上行囊，一起走进山水百里画廊吧，体验浓郁的民俗风情，品舌尖上的美食，在大自然的怀抱下完成绘画创作。夏令营招募电话：150-0103-2318，150-0103-2318。